南的，不是辽西的，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的。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揭开尘封的旧事，闻听历史与回忆，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 第十一集，小林杰之所以最后规定三条，是有他的盘算的。他想洗脱以前加在他身上的种种罪名，因为那些坏事不管是谁干的，这些人肯定就在他们的组织中间，只要管住这些人不干坏事，那他自然就清白了。家里的好吃的他可以不吃，家里有什么好玩的他可以不玩，那群人给他送的东西也不少，而且再怎么说，家里如果有什么吃的，他虽然不如当时在家吃的多，爹娘肯定会给他留一份。至于张老先生送的书和老爹的教导，暂且放一边，顾不了这些了。他已经从短短几天的行动中深深体会到当头的乐趣，他对自己以前所持的所有想法隐隐有一种本能的怀疑。他越来越觉得赚钱并不一定非要自己赚，指挥别人赚了给他岂不是更好？他又被自己这个想法折磨得好几天晚上睡不着觉，因为他的想法直接触到了老爹告诉他的话的真实性问题。他怀疑那些就是怀疑老爹，他开始不愿一个人独处，他耐不了那份孤独和无助，他要想尽一切手段保护他的头的地位。小玲姐那天啊，从家里偷了肉出来和大家伙碰面的时候都已经中午了，有几家吃得早的烟囱已经冒烟了，不过这些都无妨，他们都从家里带着吃的，本来就没打算回去吃饭。大家见了头先汇报一下从家里带出来的战利品，有糖果，有熟肉，有生肉，有青菜，有从整个鸡身上扯下的鸡腿，军师周铁蛋还搞了半瓶老白干，这是他爹喝迷糊以后被他偷偷藏起来的。那位带着小弟出来偷的东西最多，他偷了一只热乎乎的鸡腿，还有一大块猪肉。他把能带出来的这么多东西的功劳一半归于他那个正在地上爬动拖着两桶鼻涕的弟弟，因为这些东西啊是塞在他弟弟衣服里才带出来的。他甚至脸红脖子粗的松开他弟弟的裤带让大家看，小家伙吓得哭着挣扎，果然他哥哥没说假话，小家伙的小肚子上一大片的油脂。小林杰和周铁蛋商量以后决定给予小家伙随大家出动的权利，具体呢是由大家轮流背着他走。英雄宴的地点是由军师周铁蛋提前几天亲自带人考察的，在从李甲村逆河而上有二三里路的地方。子牙河每次发大水都是最早从那儿冲上河岸，然后才向纵深发展。老辈子的时候啊，曾经住过的人为了防水还在河岸上栽下了一排一排的柳树，柳树如今都是东倒西歪的活下来，住的人却经受不了大水的洗礼，一大批人为了鱼鳖后剩下的极少部分迁出去了，而现在只有一片荒凉的土地。夏天的时候这草能长到一个大人那么深，而且呢一到夜里猫头鹰便躲在黑漆漆的柳枝深处耸人听闻的叫，野草间林火随风飘摇呼东呼西，若再有一弯新月从满天愁云惨雾中可怜兮兮地探出半个小脑袋，照见不知什么小动物在草根边上匆匆走过的时候草根乱颤的样子，只怕是李都堂来了也得先大吼两声壮壮胆 才敢睁开眼睛看一下，然后就掉头逃掉。不过那是夏天晚间的景色，而且还是听老辈人说的，因此没几个人有胆量到那儿，白天不敢，夜晚就更别提了。谁要是单枪匹马踏着凄迷的月色去那儿闯一趟，回来后只要没被吓死，即使吓得尿裤子，你也会立刻被冠以大胆的雅号。胆量比较小的人谈到那个地方，那就要发抖了。因此有人送了一个外号给他，叫做鬼帝。鬼帝对眼前这帮小子而言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譬如说害怕、胆怯、仰慕等等，他们中间知道鬼是什么东西的人并不多，而且这几个人都在张老先生的故事中得到了不少力量和勇气，所以呢他们无所畏惧。看来有些事情不知道了反倒有些好处。周铁蛋选中此地作为目的地是有他的原因的，一则鬼地地方偏僻，人烟稀少，不容易被人发觉；二则鬼地杂草丛生，到了冬天已经都枯死了，是上好的燃火材料；三则鬼地正冲风口，有许多的柳树比较挡风。这些原因他只是简单的给头说了一遍，头二话没说拍板定案。农村有句俗话说啊，刮风顺河走，意思是说呢，沿着河岸的风要比其他地方大一些。这些从地理学角度容易解释，风是相对位置之间的气流运动，河岸一般比较低，形成促使风力加速的一个凹槽，所以啊沿着河走风明显要大。小林杰的队伍现在就行走在顶头风里，小家伙们都带着一种新奇感，因而呢也不觉得风有多么吓人。客观地讲，风真的是足够大了，一群人叫着笑着跳着往前赶，风吹着他们只想原地打转，迈一步几乎要退回半步，脸上被风吹得又干又紧，偶尔有夹杂的沙粒或者树叶直飞过来揍到脸上，刀割一般的生疼啊。但是每个人似乎都没有去考虑寒冷的侵袭和猛风的肆虐，每个人都是兴高采烈喜气洋洋，只有一个人例外，那个最小的小孩。小孩以前可能只被老娘和哥哥抱过，十分的怯生，别的人根本别想碰他，给他做个鬼脸他都是哇哇大哭。可惜他哥哥又实在没那么大力气，轮流着背他的人才换了三个，小家伙已经哭得满脸泪花，力竭声嘶了。话说大部队到达鬼地的时候已经正午了，风依旧呼啸的吓人，太阳是白色的，被一堆阴云追赶着，就像只有一个影子，似乎还透着明，但却是冷冷的，丝毫没有一丝暖意。鬼地确实是一处得天独厚的好地方，本来平整延续不断的河滩到这儿就像被刀子给削了一样，齐整整的少了一大截。河水从河岸塌下去的一块盘旋过去，河水呢现在结成冰了，昏暗的一大块，阳光下泛着死鱼眼睛似的光，塌下去的一块能顶上半个李甲村。从远处看像树身上长着个大瘤子，又像孕妇挺着大肚子，层层叠叠的柳树，粗的能有篓子那么粗，细的也差不多有碗口大小，此时都脱光了叶子，光秃秃站着，但是却很避风啊。沿河的居民为了防水才在断崖壁上来栽上柳树，哪知水没防住，风却被挡在外边了。斜漫坡在夏天应该是一块绿茸茸的草坪，现在全都枯了，柔顺的贴地躺着。大部队全体的扎营地点就是这个避风又平整的漫坡，由漫坡上去就是一马平川的鬼地。丛生的荒草还保留着夏日的规模，只是没有了夏天的热闹丰满。 草丛中隐隐有破壁残垣，荒丘野坟。这会儿看着除了让人心里自觉郁闷以外，并没有多么吓人。一群人都不觉得怎么饿，带来的东西杂七杂八的在草地上一堆，生的仍然生着，热的也已经凉了。小灵杰分派几个人去拽草找干柴，余下的就地歇息，听候调遣。拽草拾干柴的几位说说笑笑的一溜烟跑上慢坡去了，而剩下的横七竖八的相互枕靠着歇了一通。刚经过长途跋涉呀，大家累得是上气不接下气儿，没有人多说话。最小的那位哭得眼泡红肿着，小脸蛋上一道道眼泪流过的黑痕，此刻也没了力气，乖乖地躺在他哥哥怀里，仰望着天。风依然是在狂化着，干枯的柳枝像紧绷的弓弦，费力地在空中啪啪甩来甩去。日头比刚才更加的萎缩昏暗，只剩下手掌大小一块了，边角还被浓云遮掩得残缺不全。丝丝的冷气仿佛是从云缝里挤出来的，一长条一长条的在空中飞舞，偶尔掠过身侧的时候，像冬天暖暖的被窝里忽然被人放了一块厚厚的冰。一阵寒颤以后，接踵而来的就是满身暴起的鸡皮疙瘩。小灵杰算着拾柴的也该回来了，时间似乎也不能再拖，就在这时候开始七手八脚的干，到东西吃进嘴里，大约呢也该是别人家晚饭时候了。看看四周横躺竖卧的兄弟们，来时候的满腔热情的冲天气象好像呢也快被风吹干了。睁着眼的几位不言不动，仰首呆呆看着天上的浮云，有几个呢甚至进入梦乡，还打着呼噜。小灵杰把众人一个个叫起来，每一个睡的都不愿意起，推他一下紧紧翻个身，哼哼两声又酣睡去了，丝毫没有平时龙精虎猛的劲头，倒像是一个长期睡眠严重不足的垂暮老汉。能一下子叫醒的一咕噜坐起来的也是口角滴着哈喇子，两眼睛似睁还闭，痴痴呆呆的，时不时呢还伸个懒腰打个长长的哈欠。等把所有人都一一搞醒的时候，这日头已经偏西了，冷气依然浓重，拾柴的还没回来。醒过来的清醒了头脑之后，第一感觉就是饿，一感觉到饿便想起已经有两顿没好好吃过饭了，再往下想肚子里可就咕咕地叫起来。意志稍微薄弱一点，嘴里没说，心里却开始后悔这鬼地方不如灯火通明暖和的家里了。小灵姐等得极不耐烦，这么多人面前又不能泼妇一般的骂娘，只好不住口地埋怨那几位不守信用。周铁蛋早上出来的时候没吃饭，此刻觉得已经是前胸贴着肚皮了，下意识摸一摸肚皮，确实干瘪得很。摸了几次肚皮以后，肚子里饿得更难受，一股怒气自脚底儿奋涌上出，冲到脑门的时候，他再也控制不住，腾的一下从地上坐起来，然后从嘴里吐出一根草棍，习惯性地说，那几个人怕是在坡上娶上媳妇了，正抱着老婆睡觉呢，我去看看。小林杰没有阻拦，他已经看见有几个病殃殃坐着的兄弟向他投来的目光中分明蕴藏着极大的不满，他如果阻拦，很有可能立刻会有人跳出来跟他干上一场，那样非常容易激起众怒，到那时候他这个头可就该滚蛋了。周铁蛋的背影刚刚被枯草淹没，一阵吵闹声就从上面顺风传了下来，入耳极为的清晰。 你们都死哪儿去了？捡点柴火这么费劲吗？ 周铁蛋今天显然是火气攻心，否则说话也不会这么冲，而且还充满着火药味儿。 啊，拴柱掉到一个深洞里去了，我们费了好半天才把它找出来。 小林杰听到这可就坐不住了，一口气跑上去。周铁蛋的脸憋得像精霜的紫茄子，正和几个人指指戳戳地讲理。不过他显然已经意识到那几位理由的正当，语气比方才弱了不少。辩解的那位是石柴的几个人里的头目，叫狗柱，今年七岁，个头可不像是七岁的人。脸是紫红的，粗的像个石滚，说话瓮声瓮气的，是小玲杰他们打架捅事的得力干将。因为他力气大，所以啊，小玲杰才让他去招呼着石柴。狗柱此时是一脸委屈，满身的尘沙，边上几个跟他去的小家伙也都像刚在土堆里打了个滚儿，脏兮兮的。叫拴住的那个似乎受了点伤，左腿呢还不停地颤着，一只手搭在另一个人的肩上，空着的那只手里还提着一只摔断腿的灰野兔，血还在从腿兔上啪嗒啪嗒地往下滴。或许呢，是受这只捕获的野兔的鼓舞，拴主虽然苦瓜着脸，眉宇间却有掩藏不住的喜气。周铁蛋看见头过来了，没有说话，站在一边瞅着古柱发狠。小玲杰过去接过来拴住手里还在瞪眼弹腿苦苦挣扎的野兔子，兔子还不轻，有五六斤重，提着很吃力。这也不怪拴住头上累得满头是汗，冬天的兔子都这样，看着不怎么大，分量却不轻。怎么说呀，这些家伙也养了两三个月膘了。小玲杰心里想着兔子躲在窝里美滋滋地啃吃萝卜白菜的样，嘴里却问向狗柱，咋弄成这样？狗柱看了看拴柱，意思让他说。拴柱人看着还算机灵，心眼呢却有点实，说话也结结巴巴的，像炉膛里爆米花似的，一会儿蹦出来一粒，一会儿呢又蹦出一粒，等的人心里是直痒痒。 我正拾柴火，那只兔子就 拴住结巴了半天才把原委说了个大概。原来啊，他们正在拾柴火，杂草里跳出了一只受伤的兔子，跑得也不怎么快，几个人当然不会罢休啊，奋起直追。拴住于是就追到一个洞子里了，兔子当然逮着了，拴住的腿也摔得是青紫。洞口不大却很深，大人站里面也不一定能露头，几个人找了一根干枯的粗树枝一头递给拴住，而这边几个人一起使劲往上拉，拉了半天才拉上来。拴住说完然后呢一边喘气去了，这么多话让他一口气说完真是难为他了。留守的人已经没有耐性，一窝蜂跑上来围在四周小声议论。小林杰决定去探一下那个洞，这是他重新树立威信的好时机。再说了，不弄点新奇的玩意儿，这伙人恐怕再没精神回家了。大冬天的在野地里待了老半天还饿着肚皮，谁也不好受。边上的人此时已经知道了拴住他们的事情，注意力暂时转向那个神秘的深洞，这么一大帮子人没什么好怕的。小林杰一说看下去，大家伙可立刻表示赞同。洞口呢是在一堵断墙的房边，断墙上长满了枯草，中间还有一个门户，门已经不见了，朽坏的门框还嵌在墙上。洞口原来应该是在房子里面，因为彻底倒掉的三堵墙还隐隐约约在草下留了点地基的痕迹。洞口有一面钢口大小，隐蔽的极为的巧妙，若不是一脚踩在上面根本就看不出来一点痕迹。洞显然是人工凿挖而成，因为用来挡洞口的板还在洞壁上悬着，但是木头啊已经是糟透了，要不然也不至于轻而易举地被一脚踹开。下去的当然是小玲杰，别的人可没这个胆量。 小林杰嘱咐周铁蛋监督大家先埋锅造饭，然后照狗住的办法让几个人抱着树枝放他下去。洞里十分的干燥，虽然离河不远，小林杰下到洞底以后啊，先适应了一会儿黑暗。洞壁上的土层结构渐渐明晰之后，他才发现有一面洞壁上有一扇极为隐蔽的木门，而木门的颜色和土色差不多，乍一看极难的分辨。小林杰此刻的心情用笔墨真的是无法形容，惊奇、惶恐、刺激、害怕都有，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哪一种的比例比较多。他在心里呢念叨了几遍李都堂大胆，我为什么就不能，然后壮起胆子小心翼翼地去摸那扇木门。木门触手可就碎了，眼前出现了一道长长的甬路，从站立处到了甬路上有十多级台阶，而洞里极为的昏暗，从石阶往下延伸到甬路后，二者颜色几乎融为一体，甬路可能也是由大块石头铺成的。小林杰屏住呼吸下了台阶，伸手往洞壁上摸了一把，凹凸不平的似乎刻着什么，触手的地方冰凉冰凉的，仿佛呢也是大块石头。小林杰没有带火种，即便带了火种他也未必敢点着，他怕黑暗中藏着什么比鬼更厉害的东西，看见火光先扑过来把它吃了。甬路好像没有尽头，小林杰靠着石壁向前摸索着走了很远，眼前越来越黑，他的脚步声和心跳声大得让他汗毛直竖起来，越往前走他的脚步声越轻，心跳声越来越急越来越大，等他觉得两腿像是踩在棉花上没有着力点的时候，他才决定退出来。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 心中含苞待放意悠悠，朝朝与暮暮我切切地等候，有心的人来入梦，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随风轻轻摆动，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我有花一朵，花香满枝头，谁来真心寻芳踪，是啊，看着这曲折，女人又花花似梦。我有花一朵，心中